传时尚读， 五十分贝， 谈笑无还期， 五十至九十分贝。 控制噪音污染，创造诗意空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节目呢，我们将继续请朋友们欣赏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根据他的著名小说《凯恩号哗变记》改编而成的话剧《哗变》的第二部分。 大夫，我是学法律的，我不懂医学。如果我请求您说清楚某些个专业名词，请您别见怪。 那当然，当然。 我可能提的都是一些常识性的问题。 这毫无问题嘛。 照您看，奎格舰长是不是一个绝对正常的人呢？ 好吧。你要知道，从精神病理角度讲，所谓正常是不存在的。每个成年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除了那些成天乐呵呵的白痴。 那奎格舰长他有什么问题呢？ 好吧，我可以这样说，他最主要的问题是不幸的童年造成的自卑感，和成年以后的某些经历又加深了这种自卑感。 他是怎么样的一种不幸的童年呢？ 环境障碍，父母离婚，经济困难，学校又不顺利。 成年以后加深自卑感的因素是什么呢？ 总的说，给舰长造成负担的是他的家庭不和、班里的名次太低，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过后来他经过自我调整，适应了这种情况。 您能不能说一说他是怎么样适应的呢？ 这我可以说，他获得海军军官的身份成为他心理平衡的主要条件，这是给予他个人安全感的关键。因此为了保住这个地位，就成为他经常焦虑的中心，这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态度粗暴，常发脾气。 他会不会对自己不愿意承认错误？ 对，不过这不算什么心理不平衡。 他会不会对别人容易求全责备？ 这种性格的人总会是这样。 对下级不放心，经常在细微末节上找他们的茬。 他不允许下级犯任何错误，因为这可能威胁到他。 可是他自个儿犯了错，他又不承认。 可以这么说，他现在自己的脑子里修改了现实，这样结果他总是对的。 大夫，这歪曲现实，这不是精神病的一种表现？ 那要看程度。能够彻底面对现实的人恐怕没有。 那奎格舰长他歪曲现实的程度比起比方说比起您来吧，他是不是更严重一些呢？ 这是他的弱点，别人有别人的弱点，这肯定还不到使他不能执行职务的程度。 当他受到上级批评的时候，他会不会感觉到好像是受到了迫害呢？ 这都是出于同一模式里必然出现的，根据都是一个，他必须是完美无缺的。 他会不会倾向于固执己见呢？ 那在这种人身上总有某种僵硬的东西， 他的内心不安全感会不允许他承认和他意见不同的人是正确的。 根据你的证词，奎格舰长的行为表现出如下特点：性格僵硬，经常感到受迫害，无根据的怀疑他人，不能面对现实，为追求完美无缺而终日焦虑，脱离实际的基本心态，再加上严重的自以为是，是不是？ 都是轻度的，长官，而且心里都得到了补偿。 是这样，大夫，您能不能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来提供一个标签，来概括一下这个综合症呢？ 综合症？谁跟你提什么综合症了？你这是滥用名词，没有什么综合症，因为并不存在患病的前提。 谢谢您的纠正，我来重新结构我的语言。他的这些行为可以归结为一种特定的神经性失调。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什么类？ 我清楚你要说什么，这属于类偏狂性人格，但是不妨碍他执行职务。 对不起，什么人格？ 类偏狂。 类什么？ 是的，类偏狂。 大夫，作为奎格舰长是一种类偏狂型人格的情况下，请允许我提一个假定性的问题，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一个人虽然有类偏狂型人格，虽然这不影响他作为下级执行上级的命令，但是却会影响他执行指挥官的职务呢？ 这有可能啊。 那么这种影响他执行指挥官职务的特征，作为咱们单独面试能够发现吗？ 由熟练的精神病医师面试能够。 为什么非要精神病医师呢？大夫，难道受过教育的明白人，像检察官、像我、像法官，就发现不了类偏狂型人格？ 那是因为你明显的不熟悉这种类型的特点。 什么特点？ 类偏狂最大的特点是很能说服人，表面上态度正常，不引起怀疑，尤其是在为自己辩解的时候。 谢谢您，大夫，没问题了。 法庭要求澄清一个问题，大夫，这难道可能吗？好吧，让我说清楚。假如说一个人在精神方面有轻度的症候，在一般的压力之下可以胜任指挥职务，那假如说由于情况万分紧急，压力增加了许多倍，他会不会比较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呢？ 那有可能。压力太大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有这种可能，长官。 指挥官不应该这样。 那， 大夫，离开法庭以后，不要和任何人议论您作证的情况。您可以退庭了。 是，长官。 谢谢您，大夫。 长官，我方准备招传的最后一名证人是波特大夫。 波特大夫。 你要郑重宣誓，你在本法庭所提供的证词将是实情，全部实情，除实情外别无他物。向上帝宣誓。 我宣誓。请说清你的姓名、军阶和目前职务。 阿兰·波德，美国海军预备役上尉级军医，旧金山美国海军医院精神病科任职。 您是不是伦敦大夫为首的负责检查海军少校奎格舰长健康情况小组成员？ 是的，长官。 你们小组结论是什么？ 我们的结论是奎格少校目前和过去精神健全，足以胜任指挥职务。 你们有没有发现他具有所谓类偏狂型人格呢？ 这个嘛，我宁可说他具有的是带有类偏狂型特点的强迫性人格。 然而这并不意味他精神不健全，对不对？ 当然不能 这么说，大夫。你们一致的结论是奎格少校目前精神健全，而且在12月18日他被解除职务的时候精神也是健全的， 这是我们一致的结论。 谢谢你，大夫。没有问题。 大夫，你有没有受过弗洛伊德学派的特殊训练呢？ 是的， 在弗洛伊德学派的理论里边承认精神病态这个概念吗？ 这么说吧，有的人精神受到障碍，另外的人精神得到适应。 不过这两个术语，受到障碍和得到适应，是不是就是我们外行人所说的病态的和健全的呢？ 非常粗线条的说，是的。 大夫 啊， 你是不是认为奎格先生有自卑感呢？ 是的，不过他的自卑感已经由于其他的因素得到了补偿。 偿， 得到补偿和得到适应完全相同吗？ 有极其明确的不同， 能够给我们大家讲解一下吗？ 是这样，比方说有这么一个人，心理上受到深层的干扰，他如果能给自己找到发泄他特定的冲动的出路，那他就得到了补偿。但是如果不接受心理治疗，他根本不可能得到适应。 奎格少校接受过心理治疗吗？ 没有。 那就是说他在心理上还是一个受到障碍的人。 对，他是，但是这种障碍并不影响他执行他的职务。 那他是怎么样得到补偿的呢？ 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一个是通过类偏狂的模式，这既无用也不可取；另一个是他在海军里的事业，这不但非常有用也是很可取的。 你是说他参加海军是由于心理上受到了障碍？ 大多数想在军队里创一番事业的人都是这样。 大夫 啊， 你有没有注意到奎格少校的一种特殊的习惯性动作，他手上的动作？ 你是说他手里揉那两个钢球？ 请你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动作。 好，那他习惯在手里，有时候是左手，有时候是右手，不停地甩弄那两个钢球。 这是为什么呢？ 他的手颤抖，他这样做是为了控制住手，也是为了掩盖颤抖，这样他心里舒服些。 他的手为什么颤抖呢？ 由于内心紧张，这是一种外部症状。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他这种不断耍弄钢球的动作有什么内在因素吗？ 这当然很明显的带有性的象征意味。至于说 这种与案情无关的技术性讨论还要扯到什么时候？ 你是抗议被告提出的问题吗？ 我只是要求法庭限制被告辩护律师浪费时间的做法。 法庭注意到了你的要求，继续质询。 大夫 啊， 你刚才已经作证说奎格少校是一个心理上受到障碍的人。 对， 换句话说他是病态的。 我记得我同意过粗线条的说受到障碍和病态两种说法相似。但是如果这样分析，那世界上很多人都可以说是病态的了。 可是我们目前审理的是奎格先生一个人的健康情况 啊。 既然他是病态的，那你们那个小组怎么说他是健全的呢？ 你这恐怕是在玩弄字眼了。我们只说他可以胜任他的职务。 假如指挥官的职务比你想象的要困难复杂的多，那么即使他这种轻度的病态会不会使他不称职呢？ 这种假定未免太荒唐了。 是吗？你在海上服过役吗？ 没有。 你出过海吗？ 没有。 你参加海军多久了？ 5个月啊，不，6个月。 在审案之前你和海上的舰长们打过交道吗？ 没有。 那你根据什么来判断一个海上的舰长需要承担的巨大的精神压力呢？ 根据我的常识呗。 你是不是认为作为一个海上的舰长需要很高的天赋和特殊的才能？ 那不见得。 不需要 很高的天赋？ 对， 不需要。 嗯， 适当的反应能力，中等偏高的智商，足够的训练和经验，也就这些。 就这些？比如说对一个精神病医师来说他够用吗？ 那恐怕不够。 那就是说作为一个精神病医师比作为一个海上的舰长需要有更高的能力。 那起码应该是这样。 什么 需要的是 什么 不同的能力？ 什么能力？ 是你在这做这种令人反感的比较，不是我。 大夫，你刚才已经承认奎格舰长是病态的，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他病态到什么程度？在你看来呢，他病态的程度并不影响他指挥。 对， 但是我认为呢，既然你根本不知道一个海上的舰长是干什么的，所以你那个结论可能就是错误。 我绝不接受你这种意见，你是有意塞进来病态这个字眼，这样一个含义不清的极端化的名词代替不了准确。 对不起，对不起，什么话了？ 极端化，别有用心的，引人反感的。我从来没有说过病态，我对指挥官应该具备的条件是清楚的，不然我也没有资格参加检验小组。 可能你根本就没有资格。 这是折不折人？ 我收回最后一句话，没问题了。 霍德大夫，被告辩护律师想方设法让你说出了你没想说的话，我明白那不是你的本意。 我没觉得我说了我不想说的话。 他无非是想让别人觉得你是同意奎格舰长是病态的，这当然不是你的意思了。 长官 啊， 我这个人说话从来是谨慎的、 啊、 病态这个词不是我提出来的，我认为这个词含义不够确切。 哎、我 然而如果你们一定要用这个模棱两可的说法、那么 奎哥舰长就像绝大多数表面上看很健康的人一样，是病态的。要说清楚的是，他绝不因此不能胜任他的职务，这是本案要审理的唯一的问题。 可是这么听上去，他自相矛盾的。这当然不是你的意思。 现代文明就是病态的，真正健康的人是例外，而奎哥舰长从这个意义上说绝对不是个例外，而且不但如此，他还 是谢谢你，谢谢你，你怎么一解释就全清楚了。没有问题了。大夫。 哎，长官。 大夫，离开法庭以后不要和任何人议论你作证的情况。 哎，长官， 你可以退庭了。 是的，长官。 检察官方面结束质询。 被告方面准备开始辩护了吗？ 准备好了，长官。 你准备传多少证人？ 两个人，头一个就是被告。 那样的话，我们明天一上午就可以结束审讯了。 我想是这样。 休庭，明天上午9点开庭。 你在波德大夫身上露了一手吧？啊， 谢谢了。 可是一点也没有用。 是吗？ 伯利克利上校主持过多少次这种法庭了，连这种戏法唬不住他。 明天见。 明天见。 郑重宣誓，你在本法庭所提供的证词将是实情，全部实情，除实情外别无他物，向上帝宣誓。 我宣誓。 报告你的姓名、军阶和目前职务。 马瑞克，美国海军预备役上尉，美国海军舰艇凯恩号执行官。 你是不是本军事法庭目前审理案件中的被告？ 是的。 你在参军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 帮着我父亲打鱼。我们有两条渔船。 那就是说你在正式参加海军以前已经熟悉航海了？ 是的，我从14岁就在船上生活和工作了。 你是不是在1944年12月18号解除了凯恩号舰长的职务？ 是的。 在解除舰长职务的时候，凯恩号是不是处于万分危急的地步？ 是的。 你是根据什么事实做出这样判断的呢？ 不止一样，比方说吧，我们根本控制不了航向了，一个小时之内就出现了3次舷侧险情。 舷侧？ 是的，风浪从舷侧冲过来，每一次都不下10分钟，我们舰艇摇晃得很厉害，倾斜剂都没法记录了，驾驶室里灌满了海水，发电机停止了工作，引擎和舵轮全部失灵，我们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 这些情况你向舰长报告了吗？ 我一次又一次的报告，我恳求他调转船头向北，逆风向航行。 他怎么反应？ 他两眼发直，嘴里头不断地在嘀咕些什么。 他到底嘀咕什么呢？ 我听来听去，就是方向不能变，那沉船也不能变。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记录奎格舰长健康情况日记的？ 是在马绍尔群岛登陆战之后不久。 记他的原因是什么呢？ 从那时候起，我开始认为舰长可能神经不大健全。 为什么？ 因为那次黄色染料事件。 是不是由于这次事件，奎格舰长被人起了外号叫黄色染料？ 是的，正是那一次。 事件发生的时候你在场吗？ 我在场，那天我是领航员。 请你叙述黄色染料事件。 好吧，那是在登陆战打响后的第一天早晨，我们接到命令，要我们把一批登陆艇带到发起进攻的前沿，离海滩1000码的地方。您知道那些登陆艇很小，在水面上很低，靠他们自己看不见前方，没法确定方向。为了保证他们准确地到达发起进攻的前沿，就得有向导船带路。 那里叫做杰考伯岛。嗯，好吧，那天海面上的海浪不小，那些登陆艇呢顶多能达到每小时5-6海里，就那样艇里也灌满了海水。那些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们都让海浪呛得透不过气来了，他们跟不上我们，越拉越远。这时候呢，他们就是拼命地向我们打信号，要求我们慢下来，可是舰长根本不理他们。我们越走越远，最后看不见他们了。当我们离海滩还有2500码左右的时候，我们听见了炮声。这时候舰长忽然大喊，我们就要在海滩上搁浅了，调转船头，提高速度。标明水里头有漂浮水雷用的。就这样我们从那儿冲出来了。这时候那些登陆艇只不过是远远的一些小点点，我们的舰艇后边就是那一大片黄色染料，把海面都染黄了。 马瑞克先生， 法庭向证人提问。马瑞克上尉，你怎么能够确定你们在调转船头的时候距离海滩还有2500码？ 长官，我是领航员，凭肉眼测量确定当时的距离也是毫无疑问的，况且在我们掉头的时候雷达测算也是2500码。 你当时有没有向舰长报告你们掉头的地方离预定计划还差1500码？ 我是扯开嗓子向他喊的，喊了一遍又一遍，可他就站在那儿满脸是笑。 你说那些登陆艇给你们打信号要你们减低速度？ 是的长官，他们打旗语。 这些信号向舰长报告了吗？ 我本人报告的。 他当时知道你们把登陆艇甩得越来越远了吗？ 他当时正看着他们呢。我当时跟他说，我说舰长，如果我们往前冲得太远了，那些登陆艇就没法知道他们发起进攻的前沿在哪儿了。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说的，那好吧，那我们就给他们扔一个燃料标志。接着他就扔了黄色染料。 既然你对你们舰长的精神上有怀疑，你为什么不去找更高一级的上级呢？ 我是想，我要是能有一个记录，说话就更有根据了，所以我决定记本航海日记。我想要是我错了呢，我就把日记烧掉，平时我总是把它收好上锁的。 你认为什么样的事件值得你记在这本日记上呢？ 任何奇怪的不正常的表现，就像电气咖啡壶事件那种。 好，请叙述电气咖啡壶事件。 好吧，一个炊事员烧坏了电咖啡壶，于是舰长下令舰艇上的全体军官成立专案组，不找出是谁烧坏了电壶不准休息。其实这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可是我们查了36个小时还是没有结果，舰艇上的一切工作都停下来了。我们都待在军官会议室，困得要死，绞尽脑汁的琢磨这到底是谁干的呢？这么一搞事闹大了，谁还敢承认呢？最后只好由我去见舰长，对他说，全体军官都承认自己是无能之辈，我们实在是查不出来了。这时候他在他那个黑笔记本上做了记录，这才宣布专案组解散。竟是这种事儿。比方说吧，那次淡水事件。 请叙述淡水事件。 我那本日记上都有，就是我们在赤道线上那回，他下令全舰艇整整2天不许用淡水，其实就是因为他逮住了一个水兵违反节水规定的时间偷偷的喝了一口水。这种莫名其妙的事儿多了。再比方说吧，那次草莓事件。 请叙述草莓事件。 那好吧，这件事 可以。所谓的健康状况航海日志，从本案审理一开始就作为证词的一部分，各方都传阅了。我们现在只不过是重写鸡毛蒜皮对上级不满的牢骚嘛。 如果法庭允许，我可以把健康日记这部分省略过去。 好，我们不要浪费时间。 是，长官。 不过关于这个草莓事件，好像还有些不太清楚的地方。开始的时候好像是要搜得1公升多的丢掉的草莓，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长官。 可是后来怎么又变成搜寻一把钥匙了？ 对， 怎么回事？ 那都是因为奶酪事件。 奶酪事件，我 怎么不记得有什么奶酪事件？ 那怎么了？那还是当初奎哥舰长第一次登上舰艇服役，在后勤当少尉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舰艇上食品仓库里边的奶酪老是被偷，他呢进行了调查，逮住了一个水兵。这个水兵啊，偷偷地配上了一把能打开冰箱挂锁的钥匙。好了，为了逮住这个偷奶酪的贼，奎哥舰长受到了表彰。哦，那是和平时期的事儿。他呢，当然喽，对这件事儿是特别得意。到了草莓事件发生以后，他认准了这跟奶酪事件一样。于是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是谁偷偷地配上了冰箱的钥匙。可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草莓当然是炊事员吃的了，我们都知道是他们吃的，那是军官餐厅吃剩下的，他们完全有权利吃，这都是惯例了。可是等到舰长吼起来了，草莓哪儿去了？那些小伙子们吓得当然是死也不敢承认了，赌咒发誓地说草莓不是他们吃的。我们舰长呢，他实在太热衷于他那个钥匙理论了，他居然相信了草莓不是他们吃的， 因此他就下令搜寻那把钥匙。 对，长官，说实话，在这以前我从来也没有看到过奎哥舰长这么兴高采烈过，他好像又回到了奶酪事件的那个年代里去了。整个的搜查行动是他亲自组织的，舰艇上一切工作都停下来了，我们把舰艇上所有的钥匙都搜集到一块儿，一箱一箱的，一桶一桶的，一共有2800多把钥匙，每一把钥匙上还都拴着钥匙主人的姓名。然后呢，为了保证不漏掉一把钥匙，我们又搜查了整个舰艇，我们把所有的人都扒光了，衣服抖了个底儿掉，然后又爬到了舰艇上所有的旮旯，连锅炉底下都爬到了，把那些压舱用的90多公斤的大铅块都搬出来。就这样，我们连续的干了3天3夜，拼死拼活，就是为了找一把根本就不存在的钥匙。说实话，等到我看到奎哥舰长坐在冰箱前边，把钥匙一个一个的从桶里边拿出来，往那把锁上试，一干就是几个钟头，眼睛闪着光，我不能再跟着他走了。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给基佛上尉看了那份航海日志。 马瑞克上尉，基佛上尉他看了你的日志以后，他最初的反应是什么？ 长官，我恐怕记不得了。 他有没有鼓励你去见豪塞海军上将？ 去见海军上将完全是我的责任，长官。 但是他是和你一道去。 是的，他去了。 那就是说，开头的时候他并没有劝你不去。 我们登上了旗舰以后，他劝了我不要去见上将，结果我们也没有见。 你认为基辅上尉在本法庭所提供的证词基本上符合事实吗？ 符合事实，长官。这件事的责任都在我，长官。 台风过去以后，奎哥舰长有没有想要恢复他指挥官的职务呢？ 有，那是第二天早晨的事儿。台风过去了，我们又看见了我们的舰队。 请你叙述当时的情况。 好吧，当时我是在海图室，正给豪塞海军上将写汇报，报告我们解除舰长职务的事儿。这时候舰长进来了，他对我说：“你能不能先到我的舱里边来谈一谈，然后再打报告？”我就跟着他下去了，我们也谈了，还是那一套。他先是说我会因为哗变受到审判，他说你已经申请了转入海军正规役，你也清楚这样一来转正就没有希望了，是不是？接着他又说他多么热爱海军，他说这一次哪怕最后宣布他无罪，他的事业也完了。我说我为他遗憾，我也真是那么想的。最后他提出建议来了，他说他可以只当什么都没有发生，不向上级报告我，只要我恢复他的指挥，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不提了。 你对这个建议是怎么反应的？ 说实话，我目瞪口呆。我说，舰长，全舰艇上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儿， 而且已经记在航信士官的日志上了，也记在甲板值日官的日志上了。之后他哼也哈也了一会儿，然后说，在事件之后修改一下铅笔记载的航海记录，这又不是第一次。 你没有提醒他不许篡改航海日记吗？ 我说了，他只不过咧嘴笑了笑，他说不改的结果就是我要因为哗变受审，而且他的档案上呢加上一条莫须有的罪状，他说为了几行铅笔记录就这样不值得。 后来呢？ 后来他就苦苦地哀求我，说着说着他还掉了眼泪，最后他气得要命把我轰出来了，我就把报告送上去了。 那就是说在事件发生以后，在舰长同意的情况下，你完全有可能擦掉记录掩盖真相。 是的。 在台风高潮当中你有没有惊慌失措？ 没有。 你现在被指控的罪名是你蓄意的没有根据的没有正当理由的解除了奎格舰长的职务，你解除的职务是不是蓄意的？ 是的，我很清楚我是干了什么事情。 你这样做是不是没有根据的？ 我有根据，那就是海军条例第184条、185条和186条。 你这样做是不是没有正当理由的？ 我有正当理由，那就是舰艇处于危急状况的时候舰长精神崩溃了。 没有问题了， 马尔克先生，你提到的那次令人惊奇的会面就是你们舰长要抹掉记录的那一次，当时有别人在场吗？ 就我们两个人。 关于进攻马绍尔群岛那次战役，你说你们的舰过早脱离海滩，海图上有记录吗？谁看见过？ 嗯，在事后的大约一个小时，舰长要求看海图，然后就拿到他的舱里边去了。等到我拿回来，我记在海图上的舰艇地位和航线都被擦掉了。 也就是说，你现在拿不出可以证实你所说的任何记录。 是的，我拿不出来。 那些个报告距离的雷达手呢？他们不可以证实你的说法吗？ 每次登陆战役，雷达手都要报告上千次距离，他们怎么可能记得那一次呢？ 那些可怜的被甩掉的海军陆战队，他们也从来没向上级反映过凯恩号这种贪生怕死的行为。 没有。 奇怪了， 长官，他们是迎着机关枪扫射登陆的，侥幸活下来的人除了冲上海滩，别的大概都想不起来了。 是谁发明的这个臭外号黄色染料？ 就那么叫起来了。 在全舰还是只在军官当中？ 只在军官当中。 你可以肯定这个臭外号不是你起的吗？ 不是我。 你听说过这句话吗？一知半解最危险。 听说过。 你觉得你对舰长的忠诚应该判个什么分数？ 我认为我是个忠诚的下级。 1943年12月，你有没有违背舰长明确的指示给史蒂维发过一张准驾许可证？ 发过。 你认为这是忠诚的行为吗？ 不是。 你承认在你担任军官不久之后就出现过这一不忠诚的行为吗？ 我承认。 你在哪里受的教育？ 旧金山。 小学成绩怎么样？ 可以。 中等？超过中等还是低于中等？ 好吧，中等。 中学成绩呢？ 要差一些，低于中等。 大学选学的什么课程？ 商业。 学过医学预科吗？ 没有。 学过心理学或精神病理学？ 没有。 大学分数怎么样？ 将将及格吧。 低于中等？ 是的。 那么你这些泪偏狂的高深理论是从哪儿来的呢？ 我是从书上看来的。 书名是什么？ 关于精神病态的一些书籍。 啊，这么说这是你的业余爱好了，读有关精神病的书籍。 不是。 那么你是从哪儿弄来的这些书呢？ 我是这一本那一本从随军医生那儿借来的。 就靠你的学历，你认为你能看懂这些专业性很强的科学论著吗？ 那反正我还是看明白了一些。 什么叫条件反射？ 不知道。 什么是精神分裂症？ 好像是一种精神病态。 好像。症状是什么？ 不知道。 实际上在议论精神病态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是不是这样？ 我没说我在这方面有学问。 你听说过这句话吗？一知半解最危险。 听说过。 你脑子里装了一堆你不懂的名词，根据这些就居然判断你的上级有精神病，还把他解职了，这么说正确吗？ 我不是因为书上怎么说才把他解职的，当时舰艇处于危急。 不谈你们的舰，我们现在谈的是你到底对精神病理学明白多少。你听见那两位精神病理专家的诊断吗？ 听见了， 他们诊断的结论是什么？ 照他们说他正常， 可是你呢还自认为比他们高明，一肚子什么草莓啊电弧啊这些事的怨气。你们见从级别上说排第三号的是谁？ 是基佛上尉。 他是个称职的军官吗？ 是的。 你认为他的头脑比你差呢还是比你强呢？ 比我强。 你给他看了你的那份日志了？ 是的，给他看了。 他并不认为舰长精神不健全，对不对？ 他不认为。 他说服了你不要去解除舰长的职务，对不对？ 对。 可是两个星期以后，你不顾违反海军纪律的后果，不顾一个只比你低一级头脑比你强的军官的劝告，不顾这一切，你还是一意孤行剥夺了他的指挥权。 我解除了舰长的职务是因为我看他确实有病。 你依然坚持你的诊断比医生还要高明。 你我只是针对他在台风那天早晨的状态。 没有问题了， 不进行反执行。 你可以回被告席了，上尉。 传海军少校奎格。 少校奎格。 少校，你原来宣布的事依然有效。 是，长官。 12月19号早晨，在你的船舱里，你是不是和马瑞克先生有过一次会见呢？ 哦，我想想看，那是台风过后的第二天。是的，有这件事。 是根据你的要求？ 是的。 会见的内容是什么？ 我很为他惋惜，我不愿意看到他为了一时的惊慌失措毁了自己的一生。我尽全力让他明白他犯了一个什么样的错误，我建议他向我交回指挥权，我也答应在报告事件经过的时候尽量宽容。 你没有答应他根本不上报这件事吗？ 这怎么可能呢？航海日志上都是记录下来了的。 日志是用铅笔写的还是打字的还是什么的？ 反正都一样的。 是不是铅笔写的？ 航系生跟甲板值班员的日志都是用铅笔写的，当时文书还来不及打字整理。 你有没有提出建议？你愿意擦掉这些铅笔记录，不向上级报告？ 擦掉记录是违反规定。 马瑞克先生作证说你提出过这样的建议，不但如此，你还向他苦苦的哀求，甚至痛哭流涕的要求他擦掉那几行铅笔字。而作为交换条件呢，你答应他隐瞒事实真相，不向上级报告。 这不是实情。 这里头一点实情都没有吗？ 这是对我刚才那番话的歪曲，我说的是实际情况。 你是要否认你想要擦掉记录掩盖真相吗？ 我彻底否认，这一部分是他捏造的。还有什么痛哭流涕苦苦哀求想入非非了？ 你是在控告马瑞克先生犯了伪证罪吗？ 用不着我控告他，他被控告的事情够多的了。你还可以从马瑞克嘴里头听到更多的关于我的怪事情。 很明显，你们两个人当中总有一个没说实话，对不对？ 看上去是这样。 你能证明不是你吗？ 我任职海军军官14年的记录是无可指责的。他由于哗变行为受到了审判。 你有没有从凯斯中尉手里收下过110块钱？ 我不记得有这回事了。 他说你收过。 我收过在什么场合？ 场合是在旧金山湾，你丢了一个木箱子。 哦，对，这个事情有一年多了，丢箱子的责任在他，他坚持要赔，最后他赔了。 箱子里装的什么呀？能值110块钱？ 就是衣服、书记一些通常的东西。 为什么非要凯斯负责呢？ 是这样，他是负责装卸驳船的指挥，他下达了一些乱七八糟的命令，最后箱子掉在水里头沉了。 装衣服的木箱子掉在海水里沉了。 我还有些别的东西呢，搞些纪念品，像珊瑚石。 少校，箱子里装的是不是酒啊？ 绝对不是。 凯斯中尉说你是照一箱子烈性酒的价钱叫他赔的。 凯斯跟马瑞克是这儿的被告，乱讲一通。 这个木箱子是你自己做的吗？ 我是船上的木匠做的。 他叫什么名字？ 不记得了，他离开船很久了。 这个随舰木工现在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还是在土瓦鲁群岛的时候，当地的海军准将要一个木匠，我把他调上岸了。这是去年五月的事情。 你不记得他的名字了？ 你也不记得。 是不是二等水兵木工蓝火恩？ 蓝火恩，好像是的。 目前在旧金山湾海军事故抢救学校里边有一个一等水兵木工蓝火恩，被告方面已经做好了准备，必要的时候可以叫他出庭作证的。 你敢肯定这是一个人吗？ 他的这个档案里边记载着他曾经在凯恩号上服役21个月，这档案上有你的签名，叫他来作证是不是有好处呢？少校， 抗议这些与本案无关的木箱子的提问，要求从法庭记录上删去这部分证词。 长官，目前我们要弄清楚的是，奎格先生作为证人，他的证词是否可信？请法庭明鉴，本律师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抗议不予采纳。纪律员，传他来做证人会不会有好处？少校， 这我现在记不清楚的是，是蓝霍恩他做的哪一只箱子了？我曾经有2只箱子，我想起来。 是吗？是，这倒是新问题，这是凯斯都没有提到过的。两只箱子都是蓝霍恩做的？ 不是，我记不清楚的是蓝霍恩那一次他做了两只呢，还是后来又做了一只？这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在这一年当中，我出生入死，参加战斗，又遇到台风，又在医院里头折腾了那么一通，我实在不那么清楚。 少校，这个案子当中很多的关键问题在于对比之间，究竟是你的证词可信呢，还是你手下的军官的证词可信？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要求法庭休庭5分钟，你利用这个时间把这木箱子问题想清楚好不好？ 我这没有必要，我稍微想想。啊，对，我想起来了，我刚才说的是不准确的。我曾经在圣地亚哥港口的时候，那是38年还是39年了，我丢过一个箱子，那个箱子里边装的是衣服，凯斯丢掉的这只里边装的是酒。 箱子里都是酒吗？ 我记得是。 在战争期间你哪儿弄到的一箱子烈性酒呢？ 这是在珍珠港的时候我从军官们手里头买的酒票。 于是你就利用你手里边指挥的船把它运回了美国的本土。你知道规定里边？ 这规定我当然都清楚了。你这个箱子在起运以前我把它封好了，而且是跟医用酒精放在一起的。这美国国内烈性酒很缺货，而且贵得要命，我已经连续服役3年了。作为凯恩号的舰长，我给自己松动一下条例，大家都是这么干的嘛。高级职务总有一点特权吧。我并不是要向法庭隐瞒这件事情，我也不觉得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呢。我是把2只箱子搞混了。 根据凯斯的证词，给那些驳船上的水兵下的乱七八糟的命令都是你下的。 他撒谎。 还有，他如果不赔给你钱，你就不在他证明上签字。 他还是撒谎。 好像我们又回到了究竟是谁的证词可信的问题上来了。这回可是你和凯斯之争啊。 在凯斯嘴里头他只能是撒谎，他不可理喻地恨我。 这是为什么呢？ 我简直说不出口的。他毫无根据地认为我在整他那个亲爱的伙伴，就是那个轮舵手斯蒂维。这两个人呢，真叫相亲相爱啊！ 相亲相爱， 你每一次我哪怕用眼角烧了那个斯蒂维一眼，这个凯斯就得大吵大闹一番，就好像我欺负了他老婆一样。等到马瑞克解除我职务的时候，这一对儿迫不及待地支持他。 你是不是在暗示凯斯和斯蒂维之间有一种不正当的关系？ 我说的是谁都能看得出来的事实。 法庭要不要警告证人他这种暗示指控的严重性？ 我否认我在暗示什么，我就是说凯斯他老是向着斯蒂维，就是这么回事。我对这样歪曲我的话我表示反感。 你准备继续进行这个话题吗？ 不准备。 那好，继续。 海恩号在珍珠港外演习拖带浮靶的时候，有没有冲上自己拖带的钢索把它冲断了？ 抗议！提出冲断钢索事件是在令人忍无可忍。被告辩护律师所采取的策略有辱于本次审判的尊严。 长官， 他有计划有步骤的要把本法庭变成对奎格少校的军事审判。 长官，刚才检察官曾经明确地表示，他认为那两位大夫的报告完全能够证明他的论点。但是我还要说，在台风高潮当中，奎格先生是否能够继续指挥，他的精神是否正常，这只能够由本法庭来判定，而不能够由没有实战经验的医生来判定。 抗议不予采纳，证人要回答这个问题。 凯恩号在珍珠港外演习拖带浮靶的时候，是不是冲上了自己拖带的钢索把它冲断？ 好，你听清楚，关于这项具体的诽谤经过是这样的，我刚刚下令调转船头，这时候我发现我船的右舷上空有炮火在爆炸，我担心我的船在火力范围以内，当时那个轮舵手就是斯提威，这个人整天心不在焉，他根本没有告诉我我的船已经转了360度了，是我发现了问题及时调转船头，这才避免冲上了钢索，尽管这样也不是最后，怎么还是脱了钩了？ 你是说由于对空炮火分散了你的注意力，有没有别的事情分散了你的注意力呢？ 我想不起有什么别的事情。 就在你的船转了360度的同时，你是不是正在甲板上训斥一个叫俄本的信号兵？原因是他的衬衫下摆放在裤子外边。 这是谁说的？又是凯斯。 请你回答问题。 是的，我训斥了他，只站了我2秒钟。我这个人不为这些小事情浪费时间的，是我发现了对空炮火分散了我的注意力。 这个对空炮火问题你当时向马瑞克先生提出过吗？ 我有可能的，我不记得了。我不能一遇到情况就哭着去找马瑞克上尉。现在既然把这个衬衫下摆问题提出来，我就要说清楚。凯斯在舰上他本来是负责检查军容军帽的，但是他完全敷衍了事。我来到这条舰上的时候，那真是一群老百姓。我批评过凯斯，我让他注意这个衬衫下摆的问题，这大概也成为一条理由让他恨我，制造什么冲断钢索之类的谣言。 在我们向马绍尔群岛发起进攻的早晨，你有没有扔下黄色染料？ 我这可能的，我不记得了。 你记得你当时的任务是什么吗？ 我是带领一队登陆艇到达接口泊外边发起进攻的前沿。 你完成了任务吗？ 我完成了。 那你为什么要扔黄色染料？ 我不敢肯定我这样做过，也许我想把前沿标志得清楚一些。 进攻前沿离海岸线有多远？ 1000码。 你当时是不是把登陆艇甩得老远，你自己呢扔下了黄色染料，你就逃之夭夭？ 这样提问是滥用执行权，而且是明显的诱捕。 好好好，我可以收回这个问题。奎格先生的记忆力实在是恍恍惚惚，我可以提最近发生的问题。 法庭向证人提问。奎格少校，考虑到目前的质询可能导致一些含义深远的后果，我要督促你认真的回忆，提供正确的回答。 是我正在努力这样做，长官。不过这些都是琐碎的事情。从马绍尔战役以来，我又参加过好几次战役，又遇到台风。你看这些事情， 我理解。如果你能够通过回忆，在事实方面给我们一些明确的回答，这将有助于本法庭做出公正的判决。 是，长官。 首先，你在调转船头的时候，那些登陆艇是不是已经到达了发起进攻的前沿了？ 是的，到达。 既然如此，少校，既然他们已经到达了发起进攻的前沿，你抛下染料标志还有什么作用呢？ 那这样说吧，是为了保险，多一个标志。你看，也许我犯了过于谨慎的错误，唯恐他们不知道到达了什么位置。但是话又说回来，在保证安全这方面，我一向认为多了总比少了强。 当时是你在指挥航向吗？ 负责指挥航向的是马瑞克上尉，我还提醒过他，让他不要跟登陆艇的空档拉得太大。 多大的空档？ 我记得有一处我们之间的海面太宽阔了，我警告他，让他不要脱离艇队。 你发现距离越拉越大，你没有下令要他减速吗？ 当时时间是很快的，也就是几秒钟，我发现我的船已经掉头了，就为这个我才扔下一个染料标志，是为了弥补马瑞克脱离艇队的后果。 少校，你刚才所讲的都是你对事实经过的回忆吗？ 不，事实就是这样的，长官。 少校，在发动进攻的时候，你是不是习惯于站在甲板上离海岸炮火最远的一边呢？ 不，这是个侮辱性的问题。我回答非常明确，不是。我必须在甲板的每一边我都要跑到的，这是因为马瑞克是负责导航的，凯斯本来是我舰上的甲板值日官，可是战斗一打响，这两个人不晓得跑到什么地方去了，结果我一个人又是舰长又是导航又是值日官，我当然每一边我都要跑到的。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不管在这个法庭上说了多少污蔑我的言论。 法庭向证人提问。 长官，证人由于这样的折磨，很显然也是可以理解的，心情处于烦躁的状态，我请求休庭，使他有个喘息机会。 不不，我一点也不烦躁，我愿意在此时此刻回答任何问题，并且我还进一步要求，针对贬低我的那些言论，让我有机会更正事实，记录在案。我在坎恩号上服役15个月了，我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到今天为止我的履历是清白的，我没有任何污点，我不允许两个不忠诚的军官用造谣诽谤的手段把我搞臭。 少校，你是不是愿意休庭？ 我绝对不愿意。如果我有说话的权利，我请求不要休庭。 那好，我只不过是要问，既然这两位军官的表现是如此的恶劣，你为什么要容忍他们呢？你为什么不下令要他们离艇上岸，或者至少调换工作岗位，不让他们担任这样重要的战斗职务呢？ 我这样说你可能会想不到，我这个人实际上心软得很，我对这两个人一直没有放弃希望，我一直想把他们培养成真正的美国海军军官，我不会轻易毁掉他们的前途的。可是他们对我完全没有这么好的心眼儿，这两个小子都一样。 刚才您听到的是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根据他的著名小说《凯恩号哗变记》改编而成的话剧《哗变》的第二部分，编剧赫尔曼·沃克，翻译英若成，导演查尔顿·赫斯顿，主要演员有朱旭、任宝贤、吴桂玲、肖鹏、顾威、修宗迪、李光复、聪林、米铁增、李廷栋、杨立新。好了，各位朋友，今天的戏剧空间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小英和我们的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经典的故事，精彩的语言，戏剧空间带您进入艺术的世界。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 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 开车时不使用手机，不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